到末日，上主的圣殿山必要耸立在群山之上，超乎一切山岳，万民都要向他涌来，将有许多民族前来说，来，我们攀登上主的圣山，往雅各伯天主的殿里去。他必指示我们他的道路，教给我们寻行他的途径，因为法律将出自西庸，上主的话将出自耶路撒冷。他将统治万民，为远处的强国宣布定案。他们必要把自己的刀剑铸成锄头，将自己的枪矛制成镰刀。民族与民族不再持刀相向，人也不再学习武斗。个人只坐在自家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来惊扰，因为万军的上主亲口说了。虽然万民各奉自己神奇之名而生活，但是我们却永远奉上主我们天主之名而生活。到那一日，上主的断语，我要聚集跛行的人，集合被驱散和我所磨难的人。我必使跛行的人成为移民，使离散的人成为强大的民族。从今以后，我上主要在西庸山上做他们的君王，以至永远。你这羊群的守望台，西庸女子的高岗，昔日的王权必再归于你，耶路撒冷女子的王国必再来临。现在你为什么高呼？难道你中间没有了君王，或者你的贪逆已丧亡，令你痛苦像临产的妇女？西庸女子，你应辗转呻吟像个临产的妇女，因为现在你应出城住在田野，并且要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你将获救，在那里上主你的天主要从你仇敌手中把你赎回。现在许多异族集合起来攻击你，说愿他赤身裸体，愿我们亲眼见到西庸灭亡。但是他们不知道上主的心意，不明白他的策略。原来是上主集合了他们，如把河捆收集在河场上一样。西庸女子，起来打场吧，因为我要使你的脚变成铁脚，使你的蹄变成铜蹄，使你踏碎许多民族。你将把他们的战利品奉献给上主，将他们的财宝奉献给全地的主宰。被围攻的女子，现在你要抓伤己身，他们已围困住我们，用棍杖击打以色列民长的面颊。